Yes, I do. Yes, I do. 人生不能在乎太多若有似无，你自然就会跟我走，情商够。 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 yeah, 为什么是你，我只想问、yeah, 为什么喜欢你， 我已喜欢你、 yeah、You're so cute, so won't you come to me, 出头才会一直玩游戏耍心机 Baby 就是你、yeah. 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教授研究发现说，对当前感情更投入的人很少和前任保持联系，但是有超过 40% 的人呢会和前任保持联系，有90%的人联系频率是几个月一次。研究人员警告说，和前任藕断丝连实际上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不利的，对前一段感情留恋只会让自己难以走出失恋的阴影而已。 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的阵阵悸动，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悸动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，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的阵阵悸动、oh, 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悸动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第一个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 是每天的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终于嫁给你了。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。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科学家说，他们已经找到了称为 PKM 的蛋白质和烦恼回忆之间的联系，甚至可以从脑海当中删除创伤记忆的方法，让我们忘记痛苦回忆成为了一种可能。所以说以后痛苦的事情可以忘掉，这些痛苦如果可以删除掉，你想要删除掉吗？ 你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。你比谁都清楚，真心里伤心最近，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。 深深浅浅，层层远远，辗转 每天静下心来之后呢，会发现这一天好像没做什么，但是还是忙忙碌碌的。其实让自己忙一点，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，那很多事情就这样悄悄的淡忘了。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，因为时间不需要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所有的一切。 听见风吹过像一首渐行渐远的歌，云朵很寂寞，如果说天空没有尽头，我的朋友在这分别的路口微笑看着时光远走。是你的陪伴温暖了这个孤单季节，梦想的喜悦是我们青春所有纪念，所有离别为了重逢的那天，眼泪藏在手心里面。 现在还是单身，你可能会说我也不想啊，但是我找不到理想的另一半啊。我觉得这挺正常的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成为理想的自己，所以理想这个东西有时候很耐人寻味。 把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请给我机会，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很累。

要幸福，哪怕从眼泪中流出，流出。 我发现好的爱人呢，不是天生就适合你的人，而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愿意为爱而改变，逐渐和你越来越有默契的人。 请不要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，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，默默低头那是我很多话哽在喉咙，你的笑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，我能感受它比我深刻，爱放了手我会装冷漠，凭你先说分手，请原谅我，原谅我不成熟，不爱你是借口，好让你离开我，原谅我，好想自私宠你，只要一个寂寞就给我承受，换你过更好的生活。请不要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，你的眼中已不属于低头，那是我很多话哽在喉咙，你的笑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，我能感受它比我适合，爱放了手我伪装冷漠，凭你先说分手，请原谅 有过这样的感受，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经意的知道了一些事情之后，你可能表面上装得无所谓，可能会用微笑去掩饰，但其实心里面比什么都要疼。

只剩我在专注，我最佳度不让你来去自如，是一种满足。你好顽固，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，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，你的欢呼不让我说苦就苦，你看得好满足。原来我们都是骗子，是无奈厌倦了又不想说分开，一直好在那里的怪，多么多想待，还有多么多想傻傻的待。我们都习惯性的说来说穿了，谁都不被谁爱，以为享受着那一时的澎湃。 清音，希望你能够睡一个长长的觉，听一首喜欢的歌，感受生活明朗，万物可爱。我是冷夜，在北京跟你说晚安。 你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，

我愿意等待你未知的归期，纵然是一生的时间。松屋无言花易落，望灯清波上，情至荼蘼，生死苍茫。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，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。一阵风，一场梦，爱如生命般莫测。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？若今生魂魄枯萎，盼他朝与君再会，日日夜夜守你年年岁岁。太美的梦已碎，该追忆成灰，我无悔，一生年华是流水。 我想陪你，陪你走过很多地方，看不同的城镇村庄，帮一帮那些遇上困难的人，一起走，一起看。我很想做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人。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，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。我举杯敬轮回，想问故人何时归，泛烛中又借一念相思蕊。若今生魂魄枯萎，盼他朝与君再会，日日夜 成月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 周末晚上想你失眠睡不着，做一杯热的咖啡，思念我们的约会。 你的微笑像猫咪在撒娇，卡布奇诺的泡沫是我幸福的香味。哒哒哒， 我们一起看流星，环绕世界奔跑， 彩虹桥拥抱，在云朵轻轻飘。 我们一起看大海，聆听世界的美好。 你是我手心的宝， 我是你梦中的岛。 For your love， 我们的约会 们一起看流星，环绕世界奔波， 彩虹桥拥抱在雨的轻轻放， 我们一起看大海，聆听世界的美好， 你是我手心的宝， 我是你梦中的岛。 修千世才可同舟，修万世方能共济。芸芸众生里，没有谁是谁的唯一，却总有人是你一生心甘情愿的迷失。 遥远的记忆，江中的月影，和秋风泛起的青丝，灵性的女子，手心的发丝，所有的固执转眼凝视千年。赫赫又沥沥，来来又去去，像无法自控的棋子，相望不相相聚不相依，这是否一场轮回的过失？前世今生的情，问谁可以动心？难道此生此情，只是同舟未能共济？前世今生的情，问谁可以动心？我愿把我此生相知，来来又去去，来来又去去。 此生

又在距离里共住。我看一本小说，你在读小说里的文字。我爱上一部电影，你反复着剧中的陈述。你的被子潜藏着我的温度，却缺少我在回顾。 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的是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吃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。我给你掏耳朵 剩下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让我吹吹冷风头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。 是否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？我以为就这样能够恢复天长地久。你是指思念我的流浪狗？时间真的是一个温柔的杀手，杀得我目前爱居然片甲不留。 什么能代替你给我的勇气？小的事情，大的道理，累积着点滴。时间并不需要小心翼翼，隔着不同的外衣能洞悉对方真挚的心机。你总是突然袭击给我惊喜，我明白不容易，你越故作神秘，我越是满心欢喜。不愿意错过每一幅眼福风景，没什么能代替你给我的勇气。小的事情，大的道理，累积成点滴。你要我跟着你一步一步珍重前行，只一紧握彼此温热的手心，留下片片回忆，慢慢温习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终于回到了家乡，带着满身的疲惫，我已经离开了太久，你是否还在原地里等我？请不要问我都经历什么，只有你紧紧地抱着我。请不要问我都付出了什么，让我紧紧地靠在你的怀。 Thank you. 我终于回到了家乡，带着说不出的故事。我曾经迷失了方向，谢谢你还在原地里等我，请原谅我如此任性的梦想，经历了风雨我才明白，请原谅我如此天真的期待下次恋爱，谢谢你点燃了希望，从此我和你不再分开，你才是我要寻找的爱 肩，伤感与分手。 不介意，因为我不再看见你，因为我不再看见你，因为我不再看见你。如果你能了解，请你面对我的苍白。 诉你我的心还在那个城市。哦耶，告诉你我的心从未离开。请别在我哭的时候自说伤感的话，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？请别在我哭的时候再说伤感的话，我猜他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。 夕阳 是故事里那一颗，是一棵不太老的树。晨光照着很近很近的水，小河从树旁悄悄悄流过，几条很漂亮很漂亮的鱼儿，在乱石风中快乐快乐穿梭。许许多多带露珠的青青草，盖住了树下土地的颜色。偶尔飞来难看难看的鸟儿，张望着在夜间夜间飘落。哦，又是你的似料皮的大红薯和闻不完不完的为什么。哦，又是我的吊梁起的波吉他和唱不尽不尽的童年歌。那树好茂盛，却从没有知从树旁悄悄悄流过，几条很漂亮很漂亮的鱼儿，在乱石风中快乐快乐穿梭。许许多多带露珠的青青草，盖住了树下土地的颜色。偶尔飞来难看难看的鸟儿，张望着在夜间夜间飘落。哦，又是你的似料皮的大红薯和闻不完不完的为什么。哦，又是我的吊梁起的破吉他和唱不尽不尽的童年歌。哦，又是你的似料皮的大红薯和闻不完不完的为什么。哦，又是我的吊梁起的破吉他和唱不尽不尽的童年歌，和唱不尽不尽的童年歌。 有。 许长夜珍重影子，随风中划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，还由不得你想牵肠几尺，因为思念终在分手后开始。 心痛